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一位低调嘅诗人。 低调到即系系我十几年，即系接近廿年嘅朋友啦。但系咧，佢竟然有一本诗集咧，佢出咗咧，我都冇留意到嘅。咁当然亦都怪我啦吓。但系呢本诗集咧，我今日其实到今日先至揭开嚟睇。就是发现是一本好好的诗集，咁就是范善彪先生的暗飞啦。咁啊，范生呢，大家知道佢教书育人啦，喺中大其实教咗好多年轻诗人出嚟嘅。咁佢亦都系比较早呢做诗社啦，嗰阵时有个呼吸诗社，佢哋出一本叫《呼吸诗刊》，其实同佢同时写诗嘅一班人呢，好多都比佢即系冇佢咁低调啊！佢出咗诗集咧，我记得佢送了一本俾我，咁我就一直喺度睇紧佢嗰本诗集。但系咧，嗰本诗集好奇怪，即系我要讲名都好难讲嘅。佢系个括弧嚟嘅书名，即系无题嘅诗集嚟嘅。咁我其实我都唔知道，原来佢喺2006年出咗呢本《暗飞》。咁《暗飞》咧都好特别嘅一本诗集，就系佢有一半以上的诗呢其实是旧体诗来的。但是有剩那三十几首新诗呢，每一首都可以讲是很精到的诗来的。很难揀在一集里面讲哪首。但呢有几首我一看就自己很喜欢的，可能真的对得好味。虽然我跟范善彪识咁耐，但系其实我哋好少有一种深入嘅长谈，因为咧佢系好怕丑嘅，大家都知啊，范生。咁咧就其实可能真系都系通过作品嚟交流咯。但系喺呢本诗集入边咧，我睇到有一啲咧，即系好似系佢自己隐藏嘅一面，或者系即系自己属于自己肺腑好深好深嘅嗰一个范善彪。咁我喺入边睇到，咁我好中意嗰啲诗。咁今集咧就会介绍呢啲诗啦。 是，咁我第一首要介绍嘅诗名都好长喎，就係我要赶到车站，搭1940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其实呢个诗名呢係木旦玫瑰之歌呢首诗入面嘅一句诗嚟嘅。咁但係点解会成为范生呢首诗嘅题目呢？咁入面呢读落嚟呢係百感交集嘅，大家听一听呢首诗。 我要赶到车站，搭1940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木旦玫瑰之歌，停歇在无数暗湿的日子里，面对火苗晃动的小小壁炉，冷凝了的毛发也不想融化。重读一本本册子，尘浮的粉屑飞扬，意气有点热城里节日的灯饰正炽，要烧出千禧年将尽最明艳的图腾，预兆新纪元的方向，祝酒和喝彩，永不散席的盛宴，开遍所有街道。午夜时，每一辆车将轰然响号，而这里是极度规格的，只能听到番茄年谱的纸页摩擦和零星的木柴爆裂，影子牵动四壁的疲惫。忽然发现，叫做90的年代和20的世纪已成为想象的一点，花了整年来盖搭终于成形。就在那里一个终站，许多事情和态度的分界，车声在那边，直到此刻才明白身已在这边，以及赶回去的无谓和需要。写满明暗不定的空间，写满了我。 啱啱听过咧，就系范善彪嘅《我要赶到车站，搭1940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呢句诗咧出自木旦啦，先介绍下木旦啦。木旦其实咧系40年代嘅诗人嚟嘅，即系佢喺40年代咧，甚至系俾我哋视为咧系40年代最好嘅中国诗人。咁佢但系后嚟所谓解放之后咧，佢就基本停止咗写作，就主要系翻译。 咁後嚟咧，佢重新寫翻詩冇幾耐就過身啦。其實喺我哋寫詩嘅人入邊咧，阿穆旦即係喺我哋心目中咧，穆旦嘅地位好高嘅。咁我諗咧，阿范善彪呢首詩咧寫作嘅背景咧，就係佢喺度睇緊穆旦或者係佢同時代嗰啲舊嘅新詩。佢入邊有話佢重讀一本本冊子啊嘛。啊！陳腐嘅粉屑飛揚，但係依稀有啲熱啊！即係死灰如燼啊！40年代嘅新詩對於我哋嚟講，其實仲有餘熱。但係呢個成個更大嘅背景咧，就係、呢首詩咧，其實佢係喺所謂千禧年嘅最後嗰幾晚啊，可能甚至係最後嗰一日寫嘅。咁喺嗰個時候咧，佢係諗起上個世紀嘅穆旦，亦都係咁樣，即係對未來。有一種向往，但係又好似有一種自毀嘅傾向喺入面咁樣。點解要衝向熔爐呢？但係呢個熔爐呢，喺1940年嚟講，可以有好多種含義，革命啦、抗戰啦，其實就一個年輕詩人對呢個世界分崩離析之後點樣重建起嚟嘅一種期待啦。所以范善彪佢入面都有暗示自己嗰種同穆旦之間嘅唔同喺邊度。佢話佢突然間發現呢，叫90的年代和20的世紀已經成為想像的一點。其實呢個我都好有同感嘅，即係喺千禧年嗰年呢，你突然間發現以自己所嚟自嗰個時代係屬於上個世紀嘅，即係我哋係19字頭出世㗎嘛。19字頭已經係嘩過去上個世紀嘅事喎，講起上嚟即係嗰種不知今夕何夕嗰種恍係忽係嗰種感覺。咁其實范善彪呢度都有啦。咁同埋呢，有咗呢個類比之後呢，佢就會意識到即係自己作為一個詩人同埋穆旦作為一個詩人卡喺時代嘅一個裂縫入面呢，可以做到啲乜嘢。喺呢個時候佢唔係去感懷身世，唔係懷舊，佢話趕返去已經係無謂，但係又係需要嘅。佢話因為佢知道自己已經即係身在這邊啦，雖然佢心可能仲係舊嘅時代度，之後點樣呢？喺個題目入面就有一個暗示，就係可能將來呢會有更熾熱嘅未來等住我哋咁樣。 係，似乎好多啲藝術家啊、文學家啊咁樣啦，其實都幾鍾意即係去翻以前。 上一個世紀絕對係啦，我都覺得我自己係上個世紀人嚟嘅，因為好唔適應啊呢個世紀太多嘢。咁其實下一首先咧都有啲類似嘅意味嘅，都好文藝下一個題目。给认识不认识的18岁同学和那个年纪的我， 给认识不认识的18岁同学和那个年纪的我，范善彪。青春美好，正是阳光闪烁的日子，让我们来一次远行，不闯荡。我们会追逐一朵云，踢碎一堆干牛粪，向山坟扮个鬼脸，然后拔起招摇的九尾草。现在发胖的脸、憔悴的脸、刚毅的脸、装模作样的脸，都有美好的青春。因为美好，所以忧郁。路上有杀不死的妖怪、狂笑的妖怪、磨牙的妖怪。因为青春是个象征，浪漫故事里没有恐惧，我们必须闯荡，然后回来。大人会说，你的鞋沾了污迹，有种腥尖的臭味，这是记忆快暂过来，但其实是不同的，不过将来在身边吧。将来我们会放下那朵白菊，用细石砌出一个个符号，向来处的深谷吐口气，然后按下渔夫帽子的边缘。但现在令人皱眉头的话、的姿势、的表情，都满溢着美好的青春。你们的、我的和妖怪他们的永永远远的青春。 好喜欢阿范善彪的诗名，给认识不认识的18岁同学和那个年纪的我。 文如其人咧，即系范生俾人非常儒雅嘅感觉吓，同埋咧，即系虽然佢依家都上咗年纪啊，但系即系你觉得佢系一个清洁嘅中学生咁样嘅，有时觉得啊，我自己嘅感觉啦，佢啲学生我谂都系咁嘅感觉。咁呢首诗咧，又好似系写俾学生嘅，又好似咧系真系写俾即系穿越咗过去啊，同以前嘅自己同自己嗰阵时嘅即系同学少年啦之间嘅对话啊，入边好有趣嘅就系话佢话即使咧就有好多妖怪啊，啲妖怪其实都系有青春嘅，即系我哋成长嘅路上，其实我哋系同逆反于我哋嘅，或者系唔理解我哋嘅。又好似入面讲到嗰啲大人啦，或者係阻挡住我哋各种各样嘅妖怪啦，甚至我哋自己呀，佢话现在发叛的脸、憔悴的脸、刚毅的脸等等，其实都係一个共生体呀，一起变成依家嘅我哋。呢首诗係难得咁青春嘅一首诗，喺佢嘅诗集入面好清新入面嘅意象，同埋一啲好似啲有一种电影类型嗰种暑假嘅青春片嘅入面都几有呢种意味呀。你会发现呢入面始终透露咗一样嘢，就係无忘初心呢样嘢囉。即係呢个初心呢后嚟佢会变成咗一朵白菊花。呢朵白菊我哋即使放低咗呢，佢用咗好多隐喻，佢话用细石砌出一个个符号，就是、向深谷吐气，揿低渔夫帽嘅边缘，呢啲都系所谓一个人长大会做嘅嘢。但系佢做呢一切呢，都唔代表佢就否认咗呢啲一齐长大过嚟嘅青春。 只有好似即系已经唔再有青春嘅人，就会再写青春。 你又踢穿啊，范生。其实范生同我差唔多嘅，就我谂，我估佢大我少少啦。即系，但系我觉得好同龄人，因为我哋中意嘅嘢太多一样啊。同埋，我谂对诗嘅好多观念咧，即系应该点样写诗，或者系写啲咩诗。咁当然有好多嘅定义啦，但系我同佢又好似比较接近咁。再加埋一个人咧，就系阿陈灭。即系我觉得几惺惺相惜嘅，虽然佢哋两个都系好沉默嘅人。咁下边呢一首诗咧，系成本诗入边咧，我可能最中意嘅一首诗，叫《巴里木盒》。咁其实咧同沙士有关嘅，我哋听一听呢首诗。 巴里木盒，兼怀英年病末的曾先生，范善彪。揭开乌木盒子，巴里的午后，傲热除一缕甜苦混杂的气味飘起。褐色鸡蛋花瓣干皱，如许多年前的故事。政治忽扬，爱情绚烂，疾病震惊岛和大陆。合上盖子，我们有些亲人朋友吸送进烈火。许多年后为记忆排序，热带旅行之后，是紧露出口罩外的许多眼睛，痛色与黄布，绝食收进盒子里，偶然一臭死亡的气息，轻轻抚摸盒面浮雕，是今天决意一点一线向虚空记下的刻痕。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巴里木盒，咁就系范善彪嘅作品。 系啦，呢首诗佢有副标题啦，就讲系其实系悼念一位叫曾先生啦。曾瑞龙先生咧，其实系范生嘅同事，可以讲系中大历史系副教授。咁咧，佢其实系喺沙士嘅时候过身嘅，亦都系被怀疑系因为即系非典而过身噶啦。咁呢首诗怀念一个我哋所陌生嘅人，其实大多数嘅读者都会陌生，但其实佢冇拘泥于呢个陌生人身上边，佢系写紧成件事。佢写呢个瘟疫呢，又系用一啲好美嘅句子去写嘅。比如话，佢最触动我嘅就系佢用鸡蛋花，系即系褐色鸡蛋花，即系已经系枯萎咗嘅鸡蛋花。咁我唔知你哋有冇呢种感觉，因为我以前我屋企种鸡蛋花树，咁我就好鍾意闻嗰啲枯萎緊嘅鸡蛋花嘅，即係嗰种苦涩嘅味道，又苦又甜咁样嗰种味道。即係佢一下子呢将瘟疫嗰种呢迷离嘅感觉写到出嚟， 即系瘟疫咧，佢一方面系恐怖嘅，但系同时咧又带俾你好魔幻嘅感觉写出嚟。咁跟住咧，佢再去讲呢个瘟疫嘅意义。其实瘟疫嘅意义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咧，系会慢慢消亡嘅。消亡咗之后咧，佢话嘅记忆排序咧，佢唯一嘅记忆咧就系热带旅行之后。大家隻眼睛係露出嘅口罩出邊，即係大家都係戴曬口罩啊嘛！嗰陣時，我諗我哋依家對沙士嘅回憶咧，最大嘅記憶就係口罩。大家會戴曬口罩，但係嗰個眼睛流露出嚟嘅痛色同埋黃布。咁最後咧，佢其實佢話將死亡收入嘅盒入邊咧，即係呢個木盒咧，可能係曾先生送俾佢嘅。亦都喺呢度轉換成咧一個可能係裝骨灰嘅盒。亦都主要再次转换成咧，系我哋用嚟收藏记忆嘅一个模型嘅盒。喺嗰度咧，仲有啲咩帮我哋记低咧？或者边啲系象征到我哋人类系可以去抗衡呢种无常啊嘅嘢咧？因为沙士真系好无常，咁其实最后算唔算系我哋战胜咗沙士咧？我觉得都未必算系，只不过佢消退咗啫。咁佢入面呢，佢话嗰个盒上面有啲黑痕，咁令我諗起呢，即係骨灰盒，一个骨灰盒上面嘅一啲痕迹呢，可能就係呢个人，即係一个人一个生命消逝咗之后，最后留低俾佢嘅后人可以见到嘅嘢。 系，哇！而家即系再攞翻个盒打开嚟睇，闻到嘅气味，再谂翻起呢个故人咁样。 系啊，好悲啊呢首诗，但系佢有啲好美丽嘅句子。同埋咧，佢係巴厘島俾我哋嘅感覺都係啦，好馥郁嚇，即係巴厘島係香料嚟噶嘛嚇，又嗰種舞蹈又係好詭異嘅音樂都係嚇，咁成呢種種對巴厘島嘅回憶混雜入咗呢個回憶入邊去。 係呢首就係巴厘木盒，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聽聽數數汗。 數數汗，范善彪。一个抿嘴微笑，一个慈眯瞪眼，还有一个眉目露齿，一样自信的表情。三个刚变了过去式，四五个急不及待跳出来叫好。对着电话怒敲的有六十几个，比他们多几十几百倍的想分泌出液体至眼中，想长期旅行的可能性。不知道是几个还是几百几千个，曾做正在做木偶的也想试试扯线，七百万减 X 个，想想自己想想的 X 个不允许，你想想自己想想的嫌弃十三亿个不允许，数不清的腿部痕痒症，将随日历上某些数字而发作，需要在特定地区如铜锣湾、湾仔、中环、西环一带流塔治疗。有些人说复原机会近于零，也有些人说患者人数数不清，是因为太渺小了，看不见。 数数汗就系范善彪嘅作品。 数数汗咧喺成本诗集入边咧都好唔一样，可以讲系唯一一首咧系好明晰嘅政治诗歌。咁佢入边写嘅当然咧，你睇到最尾睇到一个关键词就系七百万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系写紧香港人啦，写紧香港人上街呢样嘢。上街咧，佢用一个好自我讽刺咁样嚟讲话，喂、哎、有。130万咧，係只腳痕啊！隨住冇啲日曆上嘅日子發作啊嘅數字發作，咁咧就會上街要上去行下。但係成首詩都係一個咁樣嘅一種自我調款嘅態度。比如話佢前面一個一個咁數落嚟咧，就令我諗起咧《達明一派》嗰首《十個救火的少年》啦。你都即刻諗到咧，即係其實兩者有共通之處嘅。咁呢啲。我哋呢班上街嘅人喺有啲人眼入面係烏合之眾啦，咁喺其實我哋自己自問，你係咪又係完全係英雄主義式嘅呢？當然我哋亦都唔認為自己係英雄主義式嘅，咁入面有好多嘢，但係呢首詩呢就好似一種自我解嘲咁樣，佢話自己係患咗病嘅，但係佢最後呢佢係反串返嗰啲話佢係患病嘅人， 就话你系觉得我哋太渺小，先至数唔清我哋嘅人数啫。其实我哋系咪真系咁渺小呢？我哋人数系咪真系数唔清呢？其实刚刚相反，只不过你认为我哋太渺小。 系按啲手啊数数看，咁应该系咪真系都系阿范善彪嘅诗作里面系咪少 极少啊？极少咁露嘅数数看咧，佢其实咧都系讽刺紧咧，点解每次游行之后咧都有几个版本嘅人数系啊？同埋点解我哋咁执着于有几多人呢？ 系咪？其实唔系执着于一两个嘅，只不过大家嘅版本实在太唔 系啦，差太多。其实如果唔系咁样，我哋都唔会执着于次次都要数人头啦吓。咁当然民主唔系数人头，或者民意唔系数人头吓。咁数数看咧，就带有一种儿戏嘅味道。 咁我最后咧，我哋要听呢首《暗飞》。 暗飞，范善彪。从荒地边缘这里绕过弃置的塑胶桌椅，以野草和尤加利树干为背景，一点萤火虫星沉不定，我们追看着它。横摄路灯的光流时失去了踪迹，复又闪现在小径那边，窗户透出的明暗间，直至消隐于墙壁转角处。野大的草地再没有另一颗碧绿光芒了，即使我们驻足守时良久，暗飞的理由想来我们也有的。乱草黑忽的世界以幽微而不至于隐没的亮度横越，幸而它没有寂寞之感吧。无论如何，蝉声并不缺乏。 暗飞是范善彪的作品，亦都是他的诗集的名 称。点题作啦？咁其实诗集入边咧有提到嘅，系邓小华叫他用呢个名字做诗集名嘅。咁即系知老师莫若学生啊！邓小华太知道他老师。我一睇暗飞呢个名字，真系非范善彪莫属。点解呢？因为他是一个好暗地里，但系暗地里真系会系有一种孤傲之气啊！是涌现到出来，其实刚才几首诗都会读得到的。当然呢，你见到他是很谦谦君子，但你读他的诗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他就好像我们刚才第一首诗这样讲，即使是灰啊都仲有热喺度烧緊咁样嘅。咁呢首诗呢，佢讲緊一种讲緊萤火虫啦。萤火虫佢系明明系光飞嘛，但点解会系暗飞呢？因为佢系好低调，跟住系被一个庞大黑暗包围住。但系佢仲喺度飞紧，咁其实呢首诗唔需要解释太多，我觉得系一种知识分子或者系好似范生咁样嘅诗人喺呢个大时代入边嗰一种态度。咁我自己喺度做紧一个有别于周围黑暗嘅嘢，就系我飞行。 系，仲要系暗飞啊嘛。好，咁我哋今集就介绍咗范善彪嘅作品，下一集咧再介绍其他诗人嘅作品啦。 好，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